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多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 7.6，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68685858 6868585858。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特普利强脂经典传承1976，八小时急速墙面焕新，植物铺贴更环保。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876资讯，我是小东。浪漫萨克斯之夜世界经典名曲音乐会今晚登台中山公园音乐堂，从高音萨克斯到低音萨克斯，维也纳萨克斯乐团包含了6种萨克斯家族的乐器，他们将用萨克斯为观众演绎经典古典音乐。打开音乐之门，2018北京音乐厅暑期系列音乐会《成长的声音》，北京广播之声青少年音乐会今晚登台北京音乐厅。平均年龄只有15岁的这支青少年乐团将为观众带来《炎黄风情》等24首中国民歌，以及《自新世界》等经典交响曲选段。时空穿梭，从穆索尔斯基到甲壳虫，皇家利物浦爱乐乐团音乐会今晚继续在国家大剧院上演。今晚他们将带来贝多芬的 C 小调第3号钢琴协奏曲，柴可夫斯基的 F 小调第4号交响曲等古典音乐经典作品。龚中辉舞蹈作品《凉亭》今晚继续在国家大剧院上演。龚中辉上一次登上国家大剧院的舞台是以舞者的身份，当时他在杨丽萍舞剧《十面埋伏》里演刘邦，《凉亭》是他转型编导之作，借用昆曲《牡丹亭》里的凉亭意象来表达他对爱情本质的认识。国家大剧院创作的法国作曲家夏尔古诺歌剧《罗密欧与朱丽叶》今晚继续上演，这个版本特邀法语歌剧指挥翘楚帕特里克·富尼耶执棒，整部剧的形式新颖，纯白的舞台相当有特色，还有螺旋阶梯，演员的服装也有很大的突破。由国家大剧院主办，百老汇影城协办的2018国家大剧院国际歌剧电影展即将在8月4号开幕，这次展映将上映13部歌剧电影，在全国10座一线城市联袂放映265场。弗拉基米尔·科特执导的电影《活鲤鱼》今晚在中国电影资料馆放映，影片以喜剧的形式展现了留守老人等现实问题。梁乐民、陆建清执导，郭富城、梁家辉、李治廷、彭于晏主演的电影《寒战》明天在百老汇电影中心放映，影片从剧本、导演到剪辑、配乐都很出色，众多演员的表演也很精彩。刘镇伟的经典电影《大话西游之大圣娶亲》明天在百老汇电影中心放映，虽然这部电影已经展映过太多次，但这次放映创作并演唱电影主题曲《一生所爱》的卢冠廷将到场和观众交流。陈可辛执导的电影《如果爱》本周日在百老汇电影中心放映，这是一部歌舞片，华丽的场景、服装、三位演员的动人表演，把欲望与爱情的纠缠演绎得那么吸引人。这场放映请来了影片的摄影鲍德西与作曲金培达，听两位专业人士聊聊电影幕后的故事。以上内容是由小东为您编辑并播报的。 好，听众朋友们，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多云转阵雨或雷阵雨，局地有暴雨，那么东转南风2到3级转4级，最高气温29摄氏度，相对湿度是60%。今天夜间阴有雷阵雨，南转北风2级左右，最低气温在26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0%。总的来看啊，今天还是有降雨的，对交通出行很不利啊，请大家呢注意谨慎驾驶和交通安全。 有人就有恩怨，有恩怨就有江湖，人就是江湖。我是赵亮， 唯愿与君共欢笑，此生此世不离分。我是张帆， 人生如雾亦如梦，缘来缘去还自在。我是香露， 一曲祝君好，此处便可觅知音。我是米夏。 赵亮、张帆、香露、米夏， 新鲜亮相，畅聊热辣话题，捕捉娱乐动态，轮番上阵，点评文艺万象，纵谈影视风云。2018年北京文艺广播 FM87.6，每天下午4点有戏，四点有戏，不打太极，快乐出击。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四点有戏，有戏。 麻辣评点， 这个故事很难办。 欢乐追剧，光影印象， 余德水的工资要装款专。 风生水起， 四十有趣。 点点点滴滴， 有声有色。戏戏说人生， 米夏、 香露、 赵亮、 张帆，北京文艺广播每天下午4点有戏。不打太极， 快乐出击。 下午4点07分，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文艺广播四点有戏，我是张帆， 我是赵亮，欢迎大家。 今天下午还是有雨是吧？我看刚才有朋友在平台上已经给咱们信息了一张图片，说下雨了。 嗯， 有些地方可能有零星的或者是分散性的雷阵雨，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驾驶安全啊。 哎， 这说到下雨，这两天天气特别闷，我就说这个有很多事情可以证明咱们正处于孩子的暑假里边呢。 嗨， 嗯，这是怎么证明你知道吗？ 嗯， 现在证明的老方法已经不管用了。 嗯， 现在一说这个什么那个电视剧又开始重播了，那个已经不管用了，因为现在开电视的太少了。 嗨，我明白，你就说那种暑期无数次重播的那种热播剧， 什么神剧啊，那个就不说了， 那是得大孩子看的。 对对，小孩子看什么小？不是，我是说啊，小孩子现在都来办公室了， 什么意思啊？ 小孩子，你熊孩子多吗？办公室里边一出现熊孩子，你知道暑假了吗？ 咱们 没地方可去吗？ 咱们办公室的同事可有听节目的啊？ 哦，这会儿也有听了，当我没说啊。说下一个这个例子啊， 啊， 可以证明现在暑假当中， 嗯， 就是你突然看想看电影了，你突然发现，哟，一看全是动画片。 哎，确实 各种动画大电影， 啊，对， 啊，是吧？ 剧场当中有儿童剧，是吧？电影院当中也有很多的这个儿童电影， 嗯， 然后有很多动画片。 是，哎，今年这个儿童看的，或者说叫合家欢看的动画片还挺多的。 嗯，比如呢， 我们先看看片单上有什么哈 啊， 正在上的，或者说已经播了一段时间， 嗯， 还赖着不走的，不是 什么 还在的哈 啊， 还继续在播的，有这个。哎，北美那边票房特别好的《超人总动员》第二部， 嗯，哎，这确实很棒， 是吧？这回，那个说姜文没配是吧？ 嗯， 姜文弄那邪不压正去了。 对，是对，啊，这真的没关系了啊。嗯， 还有那个票房现在已经1亿多的， 嗯， 《新大头儿子小头爸爸三》， 嗯，《 俄罗斯奇遇记》 看球那张回来， 对对， 哎， 还有，根据西游人物改编的《小悟空》。嗯 哦，对，据说这回是反着来是吧？ 对， 就是孙悟空拜猪八戒为师， 嗯， 是吧？ 二在哪儿拜的？是纽约那边什么事儿，是吧？ 哦， 不提了啊。 哎， 还有前一段时间还有两部动画片， 嗯， 一个是泰国动画片， 嗯， 你还记得说那名字吧？ 嗯， 特别奇怪，咱们说泰国那神片特别多，动画片没见过呀。 嗯， 暹罗爵、小熊战甲， 哎， 嗯嗯，还有一个《潜艇总动员》《海底2万里》， 特别像好莱坞电影的一部中国动画。 对对对，说还买了那个儒勒凡尔纳那个小说版权的。 哦。 这是说的是正在上映的啊， 嗯， 还即将到来的还有一批呢，一大波在路上。 嗯， 你比如说《功夫熊猫》导演约翰·史蒂芬的那个新作品《淘气大侦探》。 嗯嗯 嗯， 嗯， 这咱们上次说过了啊。 对， 很期待潘粤明配音的。 没错，啊，对对， 包括史泰龙在内的好莱坞群星配音的一个作品叫《神奇马戏团》。 哦， 嗯，还有《画江湖》系列的首部动画电影《风宇宙》。 哦，这很多人关注啊， 对吧？ 现在特火。 对，哎，还有，哎，澳大利亚跟德国制作的一个。恐怕不是新片，我看了一下，好像不太像是新的作品，叫《玛雅蜜蜂历险记》。 哦，这是被遮了吧？就是玛雅《蜜蜂历险记》嘛？ 我原来以为它是卖蜂蜜的， 不是是玛雅， 还有一个主打青春校园风的叫昨日清空。 昨日清空啊， 我听这名字比较耳熟，后来一看好像是根据一个同名的一个动漫作品，一个漫画作品改编。 不是你说了半天就没有点可口的动画吗？ 有啊， 就是 今天咱的标题不就是好吃又好听的电影吗？ 这不就等着呢？有没有可口一点的动画？ 好吃又好听的电影有。下面我们说的这部是闯荡美味江湖的，这个暑期合家欢的电影。叫做《美食大冒险之英雄会》，这个名字熟 好 听过吗？ 美食大冒险，听过美食什么什么， 美食 听过什么什么大冒险， 哎， 就没听过美食大冒险。 美食的，这说明你关注 TV 版的动画还不够 哦 啊 哦，我知道了。我知道了，我知道 又知道了， 我知道了。有过一个，好像是有一个，有过一个短片，曾经在网上特别火， 好几个了，不是短片，有好多动画片了， 是吧？ 好几季了， 就是有一个光头强嘛，我知道。 哎呀， 光头强嘛， 就是 不是就是光头强爱吃包子，后来简称包强，是吗？是那幕吗？ 这个我要叫保安了， 是不是看的有点串？ 你确确实实，你容易把几部啊 啊， 你这叫串调， 串 调啊。今天咱们说的这部就是《美食大冒险之英雄会》。你知道，你刚才说包子，让我想起了另外一部动画片， 《 功夫熊猫》当中好像有包子的画面。 对对对， 阿宝爱吃什么？ 爱 吃包子， 爱吃包子，长得也像， 但是那个很单一，就是包子。但是你听这个动画片的名字叫美食，不是美食会，是英雄会， 英雄会， 英雄会，会什么意思？会者啊，各种饭菜都有， 对， 是吧？会菜会， 您看这道菜群英荟萃， 你影射了演艺群英会， 跟大没关系啊。 接下来咱们就要来请出今天的主角了啊。今天不是我们俩在这儿吃这道大餐，今天为大家请到的还有非常重要的人物。来，我们马上欢迎一下来到我们今天四点有戏啊，今天节目直播当中的两位《美食大冒险之英雄会》电影的配音导演陈光老师，欢迎陈光。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来打太极的陈光。 我们这节目不打太极， 不打太极， 太极啊。那还有一位快乐出击的，欢迎一下。动画电影《美食大冒险之英雄会》的作曲栾慧，欢迎栾慧。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栾慧，我不是来打太极的。 哎，你看俩人这个较上劲了啊。 我觉得这俩打着太极就来了，是吧？一个打一个不打啊， 主要不会。 甭管您是八卦还是太极啊，今天咱们要说到的这个英雄会确实是群英荟萃啊。这个美食大冒险，刚才跟赵亮一说啊，美食大冒险几个字在咱们印象当中可能有些朋友还是有记忆的，尤其是看 TV 版动画的很多朋友啊，不管是大朋友小朋友，栾慧应该是有印象的吧。 对，很多年了，已经很多年了。 有好像是现在叫第几季第几季啊，这种叫季的做法。有很多很多集，我看到当中的一部大概就有58、60集这样的一个作品，非常非常规模宏大的电视动画作品。 没错。 那跟我们说的这个《美食大冒险》其实是有关系的，对不对？ 当然了，完全是一个系列的作品。 那我就是我看过那个包强，就是最早特别火，那都是好长时间以前了，是吧？ 他真记住当时名字了， 叫包强嘛。 10年前我第一次看到这个片子的时候就被震惊了， 是吧？ 11年、 那个时候还不流行那句，当时我就震惊了。哎呀，就是网上流行的一直哈士奇的呢，当时我就震惊了。 哎呀，你学声音不像，形象挺像哈士奇。 嗨，声音得听这样位的啊。 来吧，我们刚才说到的这个《美食大冒险》，它是有传承的啊，是有深厚的积淀的。这部合家欢的电影将会在今年的8月10号。在大荧幕上和大家见面。今天两位呢，大家一听他们的身份跟这部电影都有这么密切的联系，而且他们又跟声音有着丝丝缕缕的关系。那今天我们就用这样一个声音大餐先为大家打开这个听觉之美。我们要来一起在开锅之前啊，这英雄会开锅之前，听听你们是如何用声音为动画片增光添彩的。 好 啊，说到这个声音的部分啊，我们要不然先听一听人家这个美食大冒险是怎么个冒险方法。 是呢， 这个美食大冒险之英雄会的预告片其实大家在很长时间以前已经看到了，我们今天通过声音来听一听当中这些美食是如何发生的。 世界诞生在女娲的后厨，赋予食物们灵魂，然而灾难降临了，馒头大师横空出世，拯救了世界。 我是传说中的馒头大师， 乐地子66的 世界皆需英雄，不要耽搁。 不是不成英雄训练， 人人皆可成英雄。 哎呦，从小练武可厉害了，就再给我一次机会吧。 我要让所有美食都尝出了胭脂的滋味。 算得上是大英雄， 不是如刀， 不问对错。 第一脑袋球，以为自己很帅吗？ 这些岛与世隔绝，不知道会有什么。 他都出来看赤鬼。 祖师爷，有人命了吗？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八月十号即将到来的合家欢的电影，叫做《美食大冒险之英雄会》嗯、预告片， 挺热闹的。 嗯、听到是不是各种声音？ 对，刚才最后那好像菜刀拿出来了，是吧？呲儿，是吧？ 嗯、哦，听到亮光一闪，是吧？ 对对对对对、嗯、啊！ 这个预告片当中听到的各种声音呢，有好多的像孩子的声音啊、嗯，有这个我们好像听起来特别耳熟的一些配音演员的声音。 嗯， 这个我们得问问这部电影的配音导演陈光老师啊。这里面都是谁的声音啊？ 嗯，其实当时在和主创在聊的时候啊，本身想把一个动画片，原来它是 TV 版嘛，你们刚才也说到了， 嗯， 转变成一个动画大电影。那么在转变成动画大电影的时候，当我们就在探讨，就说一个电影，一个动画大电影，你首先要让它感觉到它是真实的。它是活生生的人在你的身边发生的一个真实的故事，那你才有超强的代入感。所以当时语言形式、语言状态，包括男一号的选择，就包强这个选择有几种不同的方案。当然比如说第一种方案，我们可能用一个成熟的配音演员，当然是女性配音演员了、嗯、那么 包强是个小男孩，对不对？ 对，包强是个小男孩。 通常在传统的做法当中、嗯、有可能请一个成熟女性来配小男孩。没错没错， 一般的情况下都是由女性配音演员来录小男孩的、嗯、因为男生的声线已经不可能再接近到就是当时孩子的声线状态了、嗯 嗯、这个让我们想起来很早很早以前潘冬子啊他们的做法、 包括咱们能够想象到的很多动画电影包括聪明的一休、嗯、 没 一休的配音演员、哦、然后那个包括很多小男孩都是女生来录的， 没错。 这是一种方案、嗯、还有一种方案呢是用真小孩、嗯、那真小孩呢有他的得天独厚的独特的优势、嗯、就在于他是本真的， 嗯， 他的所有东西都是发自于内心的，他不会装， 嗯， 他的你让他说他就说出来了，这是就是他没有任何修饰的把他说出来而已。 嗯， 但是呢真小孩在技术层面上会有一定的问题，那么你配音你肯定要对口型， 嗯， 一定要对口型。那小孩 技术性的问题， 对，这是技术性问题了。 嗯， 一个孩子，那么我们知道，一个孩子他的耐性是有时间点的。 嗯， 那比如说七八岁的，或者是五六岁的，十分钟、十五分钟已经到达极限了，他不可能在一个录音棚里 坐得住， 坐半天，然后把这个片子全部都配完，嗯、完全不可能。 嗯、实现起来还是难度还是挺大的。 所以当时 那得买了多少棒棒糖、啊？ 对，当时我们就试了， 那嗓子齁的也配不出来了吧？我觉得啊， 而原来我录过真小孩，真用过棒棒糖， 是吧？ 是吧？ 真的用过。 所以这次其实花了大量的时间。嗯、 对，其实开始最开始的时候，对包强的试音的时候就。选了配音演员试了一版， 嗯， 然后呢用几个真小孩试了一版， 嗯， 那么最后我们来对比，最后还是觉得真小孩更能够接近一个真实孩子的声线和心态、 嗯、 心态是非常重要的、 嗯、 就是你在观影的时候包括比如说我带着我的孩子去看、嗯、那小孩他也会想这个主角他为什么这么说话呢、 嗯、 他是怎么思维的，他也要有他的思维模式、 嗯、 这个大人是完全不能去想象和模仿的， 嗯， 所以最后用了一个真小孩。 这个真小孩是谁？我们能先提前了解一下、 这个真小孩，这个配音演员叫、阳光普照。他的名字很有特点、叫阳光普照， 是过去是发奖的时候、嗯、说头奖没中着，中一阳光普照，意思吗？ 哎，他的名字就叫阳光普照， 就这四个字哈， 就这四个字。 多大的孩子呀、啊？ 新鲜人类， 大概是十岁左右的这么一个孩子、嗯。 要不要我们回忆一下你们当时怎么配的、啊 嗯？ 好不好？我们先听一段声音啊，听你们在棚里边那个胡闹的，不是在认真的配音的时候啊，是什么样的状态哈、啊？ 嗯。 走。 哇。 太过了， 今天晚上再 说什么？嘿， 你这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这证明你是北人是吧？你这是不行的。 哟，到底 我要叫你妈了啊！ 啊，这可怎么办？怎么办？ 你逃吧。 逃？我可是馒头大师的弟子，怎么会临难脱逃？ 刚才我们听到的这段就是你们在帮孩子， 对，那是 在配这个 几次录的过程当中，在不断的去调整他的一个表演状态，还有一个他的语言状态。 怎么后面他听到都叫他爸，他叫他妈了，什么意思？ 这个其实这个小孩呢，他是一个非常聪明的小孩，而且他的内心要比同龄孩子，要比同龄的国内的孩子嘛更开放一些。就是他的天性是很解放的，所以呢，他能很快的去接受你给他的要求。但是他唯一的一点就是，他之前其实录过不少的 TV 版的动画的，所以呢，但是 经验的人， 对，他是有经验的，他在对口型的层面、技术层面他是有经验的，但是唯一的不同就在于大电影，尤其是动画大电影，我需要的更多的是本真的东西，而并不是你的技巧，你比如说他在一个哭笑的过程当中。其实很多孩子在棚里是不会笑的，包括大人也不会笑。但是你看他就能笑，他笑的、他而且他笑起来很魔性，你知道吗？他的笑可以一直不断哈哈哈哈咯咯咯咯咯那样去笑。但是这种笑变成了他的一个技巧和符号，他并不是发自内心的。但是有些场景，电影当中的某些场景，我需要你必须是真实的， 因为这个电影的故事它是有深度的， 对， 就是说它需要让你进入一种状态， 没错， 真正的是表演出来， 没错， 而不是模仿， 没错，你的真情实感一定要通过你的语言、你的表现去流露出来，去打动别人。如果你只是技巧的情况下，你也就是停留在很多 TV 版的这个 很浅的 对对很浅的一个层面，因为什么呢？这跟 TV 和电影它的传播有一定的区别，因为电影你至少是 5.1 声道的，你很多的这个包括你嗓音当中的细节，你哪怕一个微小的气息的反应，在影院当中都能清晰的表现出来，但是 TV 不行，就电视机是不行的，电视机你录的再好的情况下，最后还会削减，所以你最后。电视主要以台词为主嘛，你基本上台词听清楚了， 对， 而且低幼的片子基本上看明白了，也就 OK 了。 而且、这个、 但是我们本身是个合家欢的片子、需要一定的深度和一定的真实性。 这数量也不一样，是吧？那 TV 要是按电影这么抽，那就别录了啊，录不完呢， 也是 吧？是不是？那量那么大， 赵亮想起了当年他做电视的种种辛酸苦辣啊。那个刚才盛伟跟我们说大同儿子不就是那个金龟子配的音吗？确实，他在某一个那个。时代啊，他留下的那个印记大家是难忘的，所以后来再找他是接近我们当时那种情感的，他是一种好的做法。但是我们刚才陈光老师说到的这个关于不同的这个配音的选角的问题，这也是现在要探讨的一个问题，对不对？那后来你对我们这个包强啊，也就是说这个小包子这样的一个声音，你满意度如何？给打多少分？ 我觉得如果从整体来讲，其实我还是挺满意的，但是我刚才没说完，这个中间的过程是很痛苦的。没看大家听的那个片花以后，我要叫你妈了，你这不行啊。然后就是你又要哄，还要吓唬，还要威逼利诱，但是我觉得对于孩子来说，其实也挺痛苦的，因为电影它有些时候最开始我们录的时候都是线稿嘛，然后还要拍你的表情动作，拍你的表情，因为它要最后再画那个动画人物的表情。其实是一遍一遍一遍的不断在录。我记印象当中大概正式的录，找他录的话，因为他是男一号，至少录了四次以上。四次以上，每次应该都是最短的一次录了半天。最短一次到后面补词的部分了。其实对于孩子来说，也挺难的， 工作量挺大， 对，工作量很大的。 刚才陈光老师说，这个跟孩子的合作呢，他当中有很多的技巧啊，要哄啊，要威逼利诱啊，跟孩子有很多乐趣，也有很多的苦恼。这个对于我们今天的作曲栾慧来说，是不是他就不存在这个问题了？因为我觉得你作曲嘛，你是跟着成人的世界， 对， 跟着这个动画片主创的团队， 对， 在一块做。 对， 你说他这工作也配俩熊孩子，那可怎么办？ 是这样的 啊。 之前我们在录一些歌曲需要非常漂亮的童声，那我们就原来的传统办法也是找女生，但是呢你真正需要纯粹的声音的时候，还是找一个声音漂亮的那个孩子来去唱。但是当时我的错误就是我当时拿的是橘子，没有拿糖，所以过程更痛苦 啊。 对， 关于作曲的这个部分呢，我们就特别的关心。刚才在底下聊天也说到，说我们通常给一个 剧情片，一个故事片做配乐，我们听到的大量的恢宏的电影音乐啊，大量的那样非常有深度的音乐的片段。可是为一部美食题材的动漫的大电影来做配乐的时候，有什么不一样吗？它怎么能切合这美食的主题呢？ 哎，您先别说，我先臆想一下 啊， 做这个事儿特别纠结。 你拿手 不是什么我拿手，你是吧？你是做起工作，是把这个什么这个大纲、故事什么都发给你了哈。他给你送外卖吗？是吧？你说你这美食的是吧？你让我干想，然后就给你把这音乐写出来。 你的意思是 不太合适？ 我要尝遍世界各地的美食，我才有可能写出这样的曲子， 是不是嘛？对不对？ 我们听听栾辉老师怎么说。 我们这个真的是尝试的时间很长，而且过程很痛苦。但是我们用了几个方法来去解决这个问题。第一个呢，就是在我们在去年年底的时候，我们花了一个月的时间采集所有有可能的食物的声音。包括芹菜，包括面包，包括任何的东西。 采集它的什么声音呢？ 采集一个一个单个的声音，然后我们通过技术把它变成乐器，然后我们去演奏。但是这里面出现一个问题，这个变成乐器后的这个东西呢，可能就失去了它原有那一个声音的辨识度，就有可能让听众并不能听到这个具体的原的声音物体是什么东西。对，所以呢，我们又回归到了旋律上的创作。旋律上呢，我们找到了，就是因为我们之前做 TV 的时候已经写过很多音乐，所以我们把它的主题拿出来进行了这个整个的这个片子电影的这个主题的一个创作。 我有个疑问啊，刚才您说到说用单个的食物来把它的声音要单拎出来要做成一个东西的时候，您比如说呢，如果是一个芹菜，您看芹菜的声音是什么声音？ 芹菜其实芹菜声音在做音效的时候啊，它有一个用处，就是咱们经常骨头折的电影里边骨头折的那个声音， 就用这个 嘎巴 是吧？ 那个声音。 有那个撕一点的那个， 对， 可以用芹菜， 对对对对对， 做这个。 但是我们的做法跟音效是完全不同的，我们要把它变成乐器。其实，在片子里是有的，但是可能辨识度没有那么高。但是我们用了另外一个方法来去，既要有辨识度，然后又要大家听到这种声音给你带来的这种美食的感觉。 究竟是什么样的一种感觉？我们在下半时段继续跟大家聊，好吧？欢迎大家继续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来说一说这个对于。今年的动画片您期待的还有哪些？关于这部美食题材的动画大电影，您最想吃里面的什么东西？刚刚说了里边这个食物种类相当丰富啊。好，我们稍事休息一下，一会儿下半时段接着聊。 一辈子那么长，一天不到终点，就一天不知道哪个人会陪你走到最后。 而一天有那么短， 就他了。 啥就他了？装修咱得多溜溜，多比比。 不比了，看着实木家具这大牌建材，这么多人选择，还比啥？ 我觉得咱得再看看。 不看了，看着智能坐垫盖、五重滤芯、净水器都含了，才999元一平米，还看啥？ 我觉得咱还是得再转转。 不转了，看着连送的电器都是名牌，设计还不要钱，还哪赚钱？ 我觉得， 你觉不觉得你有点墨迹？就他了， 4006068866， 家装就要全包圆。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询4006068866。 美潮防水库，防水防渗又防潮。美潮 ，Meco。 就它了？ 啥就它了？装修咱得多溜溜，多比比。 不比了，看着实木家具这大牌建材，这么多人选择，还比啥？ 我觉得咱得再看看。 不看了，看着智能坐垫盖、五重滤芯、净水器都含了，才999元一平米，还看啥？ 我觉得咱还是得再转转。 不转了，看着连送的电器都是名牌，设计还不要钱，还哪赚钱？ 我觉得， 你觉不觉得你有点墨迹？就它了， 4006068866， 家装就要全包圆。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询4006068866。 猴哥，狗年宴席喝啥酒啊？ 哦，嘿嘿嘿，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玉帝大寿送啥酒啊？ 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平顶有只金狗的酒。 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猴哥，狗年宴席喝啥酒啊？ 哦，嘿嘿嘿，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玉帝大寿送啥酒啊？ 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平顶有只金狗的酒。 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小薇愁什么呢？ 天天空调不离身，电费蹭蹭涨啊！ 空调省电教你两招，温度设定在26到28度，省电又健康，白天关好门窗，拉上窗帘，还可以节约5%的电能。 还有呢？ 换一台高效能的变频空调也可以节省不少电费呢。 微蓝北京联合空调调高一度，畅享绿色生活专项行动，怎么使用空调最环保，通通告诉你。

事如刀，不问对错。 啊！啊！ 你脑袋球，以为自己很帅吗？ 这些岛与世隔绝，不知道会有什么。 他都出来贪吃鬼！ 拨打太极， 快乐出击。 下午的4:35，欢迎您在广告之后继续回到今天的四点有戏。我是张帆， 我是赵亮，欢迎大家。 刚才我们听到的这个预告片，来自8月10日即将在这个暑期上映的《合家欢》动画大电影《美食大冒险之英雄会》。今天我们的两位主创哈、也在我们的直播间当中和大家一起来聊天。再次欢迎一下来自电影《美食大冒险之英雄会》的配音导演陈光。 大家好， 哎，那么还有一位是坐在他身边的这部电影的作曲栾慧，栾慧你好， 大家好，大家好， 刚才我们说到这个关于作曲的部分，栾慧正在给大家讲，用各种各样的那些食物啊，它的声音素材，然后把它变成乐器， 没错， 啊，然后变成你手中的作品，为这部电影来配乐， 没错， 这让我想起来，我曾经看过一个纪录片，就是讲这个电影的音效啊，好多的音效是， 你说拟音的一个部分是吧？ 对，就是怎么是创作的，尤其就是他们那个炒菜那声音，就是拿塑料袋抓抓抓， 所以你知道啊，要对着话筒来， 对对对， 抓的， 然后一看就是哎，跟那个炒菜，哎，对对对。哎，下回不用塑料袋了啊！你来， 我就是塑料袋 啊！你塑料袋漏气了，这个就特别相像啊！这如果你单听，你觉得哎，这不就塑料袋的声吗？可是你一看那个画面，你觉得啊，这炒菜就是这个声音。 拟音其实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工作。 对，那我就想问你一下，那你说这个 作曲， 对，就所有食物的这个声音，它就是它会在这个视觉上会给我们造成一种其实是那个欣赏的一种断层，就是本来它是这个声音，我们生活中是这个声，听这个声音没问题啊，但是你录音一旦录出来，它有时候它不像是吧，它确实就是，但是你要再变成音乐，它可能就是另一个维度的东西， 好像又抽象了啊， 没错， 你这个是不是要有无数次的实验啊， 非常多次的实验，而且经常失败 是吧，你比如说这包子什么声包子能有什么事儿啊？哎，除了吧唧嘴， 你 是吧？ 皮儿厚和皮儿薄是两种事儿， 是吧？ 您说对了 啊！ 您说对了，这里边您任何食物，它都可以让大家在没有画面的情况下，你可以理解成另外一个声音。但是 啊， 吧唧嘴，或者是就是当你吃到一个什么很好的东西，或者喝到一个非常美味的东西的时候，你的那种自身的那种快感，你表达的那种声音，由于我们这个片子呀，咱们的一个是电影的平台，所以说我们所有的音乐都是5.1的那个环绕声，对，然后所以我们找了40-50个人一起录啊的声音，当你在对没错 哦，录这个就是特别爽的那个， 对，特别没错，是比较爽的， 我以为你要说一二我们一块来一遍 但是呢它还不能抢到音效的地位，所以我们放在一个非常重要的位置，这个等到大家去看电影的时候就可以看得到， 我们可以发现是吧， 对， 哦，到底什么样的神秘的地方，我们可以啊 但是我们40-50人呢不能只做这一个声音，我们让他们每一个人都拿了筷子拿了碗，而且碗是非常好听的声音，就是帮是有共鸣的声音的，不是啪，不是这样的，所以说呢他们有筷子敲碗，碗敲筷子，碗碰碗，筷子敲筷子，就是这种所有的声音我们把它合起来，整个是一个环绕声啊，你观众是在整个的中心， 对， 当他在连续敲击的时候，碗和碗之间的那种自由的那种碰撞的时候，我们表达用他这个声音来去表达宫殿的神圣，对， 哦，好奇妙，他说的最后碗和筷子这么通俗的东西，我们最后表达的是宫殿的神圣， 对，而这个声音是有辨识度的，您绝对可以听得出来， 哎呦，这都等不及了啊，这是没看着电影能不能先听点音乐啊， 刚才说的作曲的部分，其实栾慧老师刚才讲到说，有一些部分呢我们可能是取材，有一部分呢我们可能是为了烘托电影当中的某些情节的气氛， 对对对对 对, 对，那一部分是就是用传统的管弦乐来去制作的， 然后我们先听为快，听一段来自电影《美食大冒险之英雄会》当中栾慧老师所作曲的其中一小段，好吧，这段您能提前跟大家讲一讲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段落吗？ 可以可以，这个是咱们开场的音乐，主要内容就是说介绍整个故事背景， 介绍整个大时代的一个这个故事发生的一个背景，然后 画卷展开。 对，画卷展开，讲的是祖师爷的这个故事，一个传说。 一般我们在那个音乐的那个片单上，你在那个原声的部分，你看那第一个啊叫 opening 是吧？ 对。 来，我们感受一下电影大幕拉开时的音乐。来得解释一下了，各位欣赏的不是这个音乐节目啊，这里是四点有戏。我们今天说到的这样一部美食大电影，它叫《美食大冒险之英雄会》。嗯，8月10号即将在电影院跟大家见面了。这个合家欢电影当中的这段音乐是来自电影开篇， 没错。 刚才栾辉老师说，这个电影音乐它做起来确实有很多很多的程序，而且据说你们这一次还是远赴重洋哈。 对，没错，在英国，在伦敦录的。 这个录制当中有一些什么样的过程，能跟我们分享一下吗？这去的是哪里呀？是个什么样的地方？为什么一定要到英国去录呢？ 主要原因当时一个是我在英国，然后另外一个呢是想要怎么说呢，用一下咱们最好的这个世界上最好的资源来去实现，让这个片子增光添彩 啊。 没错， 我们一般听好声音那些导师说的时候都说，我的上一张专辑我是在英国录的哈， 然后 大家觉得哇哈，在英国怎么样。然后你们去的那个地方是叫做 是 Abbey Road 录音棚。 它是一个很有名气的一个很有故事的地方吗？ 相当有故事，那是一个世界级的殿堂。最经典的就是Beatles， 他们是专辑是在那儿出的。然后另外的电影配乐比较有名的就是《星球大战》《指环王》。 星球大战《指环王》是在那个地方 英雄猫 录的、哦、 对，新的就有复仇者。 嗯， 这些、 哦、 对。 所以你在那儿的时候，是不是也感觉到油然而生啊？神圣感 啊 ，Beatles 都在这里。 刚开始去的时候，真的是神圣感，真的是环绕全身。 嗯、 不过真正工作以后，什么感觉 都忘了啊， 只有累了。 你知道 必须投入了， 知道 Beatles 当年多累是吧？ 对。 刚才这段音乐，我觉得就是很浓烈的，就是比较现代一点的中国风的感觉。 还真是听到了中国风、 然后那个后边有点史诗的那种意思了哈，就这个。故事要展开了是吧？ 没错。 然后接下来又是一个比较跳跃比较活泼的这个感觉了。 没错。 在我们聊天的时候呢，还是来问问大家，谁你们谁有这样的记忆啊，当年看过这 TV 版的啊这样一个美食大冒险。刚才我们的主创也说了，栾辉刚才特别介绍到说，在好几年前啊，我们这个 TV 版其实早就出来了。 对。 而且其实有大量的粉丝和观众。你看我刚才我不白说啊，有朋友已经回应了，黄小弟这位朋友说，我最喜欢的就是饺子抖抖。你们应该比较明白哈、看过的应该知道饺子抖抖 小角色 啊， 我们看到这个图片了， 确实是个饺子， 会跳的饺子， 是饺子、 饺子确实是饺子 啊。这个电影里面除了我们刚才说到的主角是包强，是 包子， 然后还有一个叫做五藏的人物， 是寿司。 这个五脏是个寿司是吧？ 是寿司。 哦， 寿司是不是邻国的食品是吧？经常会看到这寿司店 啊。 他本身在角色设定上也有异域的一些风情。 哦， 这个不能再多说了，多说要泄底了 啊！ 剧透的部分了。 对， 这个五脏的这个配音据说也是很有意思的哈。 五脏是这样的，五脏当时我们也选了几个不同的演员过来试音，后来导演和我还是商量以后挑中了一个配音演员叫孟宇，也是一个配音经验非常丰富的配音演员了，他跟黄博士同班同学就是那个北电 影学院的 配音班一届的同学。其实当时五脏这个角色呢本身他的性格是木讷的。他的性格是那种冷冷的，就像一块木头一样。他是一个特别，本身把他设定的是一个特别守规则的这么一个 啊、 有自己的信条，然后很严苛的这么一个角色。但是呢， 当经过了一系列的故事和过程之后，他的人生突然发现了另外一面，那么这个人就开始有一个转变的过程。在转变的过程当中其实很有意思，那场戏非常非常有意思，就是当一个木讷的人突然敞开心扉以后，他会有一些神经质的东西出现。那其实那场戏因为我印象非常深刻，那场戏来回来去录了好几遍。那因为第一次在现稿的时候，其实我们就有一部分设定和安排，那么把它设定成一个什么样的断句的格式，然后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性格。那么当最后其实有些画面完善以后，其实就至少要重新录了两次，又重新录了两次，把它语言节奏重新再调整，然后再把它改成另外一种更加神经质的更加开放的这么一个性格，在那场戏里会展现的淋漓尽致，非常有意思。 刚刚也提到这个配音的选人物的时候啊，选哪位演员来配音，我就想到现在也好像有两种方式，或者说在我们简单看来两种方式，一种就是找特别专业的配音演员。 对， 刚刚提到黄渤的这个配音班，黄渤后来叛变了啊，黄渤是演戏去了，演得很好啊。但是配音班还是训练出来大量的，我们知道现在活跃在这个市场上的很多专业的配音演员，他们在做一些动画电影或者是一些其他的译制片的配音。但也有一种选择，是选择明星来配音， 明星跨界， 对吧？ 这是 听到的。我们最近一次应该是我们俩说到的关于那个《淘气大侦探》这个电影，他是找潘粤明来配音。那在这之前呢，我们知道前两年《小王子》的时候，整个是一个明星豪华天团来配音， 明星团队， 对吧？ 这个而且这个也变成了电影宣发的一张牌， 对。在这个今天我们反正配音导演在这儿啊，问一问你对这个问题怎么看，就是现在动画片或者是其他的译制片是找这些专业的配音演员来配好呢，还是找这些明星来配更好一些？你收到过这样的反馈吗？ 首先我觉得这要看 他怕得罪明星，他下次不好请。 要看片方的需求，要看片方的需求，因为片方他是从一个商业角度来考虑这个问题的，那他肯定要考虑我的片子好不好卖。那么找明星无非有几种因素，第一种是引流量，对吧？因为明星很多是自带流量的， 粉丝， 对，有粉丝的。还有就有些明星他确实他在台词上是有功底的。我记得原来在咱们节目当中我提过那个最早宝莲灯，对吧？宝莲灯就是其实就是大批的全部都是明星， 对， 包括他的制作成本，制作的环节肯定都是像姜文他们先录完了以后，同时在拍摄完了以后，你看他的所有的表情动作，包括那个二郎神那个嘴角的那个微微一笑，都很跟姜文的那个表情是非常贴近的。那么其实这些是非常，包括黄渤，他是非常非常好的演员，所以他台词功底是非常深厚的，录的也非常好。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呢，如果从这个真正从，当然配音演员还是有他的优势，有一定优势的。首先能够迅速的抓住角色，能够在短时间内完成大量的配音工作，这因为毕竟是术业有专攻嘛。那么他就专门吃这碗饭的，他有一定有他自己的特长，包括比如说配音演员可以在尤其是动画片当中，他可以在几个角色的不同声线和不同表现当中不断的去来回来去来去的穿梭。这是配音演员的功力。很多本组的演员是达不到的。 刚才你在说话的同时，我扫了一眼这个平台，我突然看见眼熟 主角来了， 就有一叫包强的朋友来了 而且他说本包来了 真的吗？他说本包最喜欢五藏君喜欢对手戏呢，是吧？ 哎，很有意思啊，确实是。 还有中文科说，哎呀，小孩儿在那个 CCTV 14，我没看错吧？14哈，天天看这个美食大冒险的动画片啊。这个动画片其实前几年有的时候，应该说刚才两位都讲到，说它跟这个大电影还是有很大的不同的，是吧？因为我知道这个动画片呢，我其实是从音乐部分知道的，那还是得拜这个栾慧老师啊，你的这个所赐，因为这个动画片里的片尾曲，包括它的这个主题曲，它都很有意思的，它是一种，不是你们听啊，我觉得很有意思，它是怪怪的一种、这种感觉。我跟你说，他既像那个说唱，又像对唱，反正就跟对山歌似的。 没错，因为这个，当时我们做了一个非常大胆的决定，我们没有找歌手去演唱这个曲子。 那这里面都是， 我们是让配音演员去演唱的，完全让他们去还原这个人物的这个感觉 角色、 角色。 这首歌的名字叫《征和号之歌》。你就熟悉这电影的朋友， 他们都知道， 是吧？ 没错，这个片子里也有征和号， 我们也还会听到吗？